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十。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蔡奇到冬奥北京赛区检查调研时强调，坚持疫情防控和冬奥筹办两手抓，确保北京冬奥会如期安全顺利举办。 北京健康宝累计提供查询服务将近79亿次。 首都“十四五”时期精神文明建设规划正式印发，北京将打造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示范区。 北京冬残奥会倒计时200天，所有场馆达到无障碍指南要求。 本市公布氢能产业发展目标，5年内累计推广氢燃料车超过10000辆。 本市规范新建商品房销售行为，热销楼盘将公正摇号。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昨天下午到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北京赛区检查调研竞赛场馆疫情防控和筹办工作。他强调，现在已经进入北京冬奥会时间，从严从紧抓好疫情防控是成功举办冬奥会的重要前提，要牢牢把握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强化底线思维，坚持疫情防控和冬奥筹办两手抓，确保北京冬奥会如期安全顺利举办。市委副书记、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张延坤一同检查调研。国家体育场鸟巢将承担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开闭幕式工作，目前正在进行改造。蔡奇、陈吉宁实地检查开闭幕式场地改造、疫情防控等工作。蔡奇指出，疫情防控是当前的重中之重，冬奥筹办、场馆改造运行都要与疫情防控紧密结合、融合推进。国家游泳中心正在筹备相约北京测试活动和2021世界轮椅冰壶锦标赛。蔡奇先后查看奥林匹克大家庭、媒体和运动员看台，检查运动员无障碍更衣间等设施，指出国际测试赛也是一次防疫大考，要按照赛时防疫要求加强人员管理，做好场馆消杀，开展全要素测试，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进行实战演练。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已于6月竣工验收，蔡奇沿各类人员流线实地检查。五棵松体育中心已经完成综合改造，蔡奇实地查看了竞赛馆和训练馆。蔡奇在检查调研中指出，要统筹推进城市疫情防控和冬奥会疫情防控，分类研究制定防疫总体方案、各专项方案和指引，严防疫情输入风险。场馆是冬奥疫情防控的最前线，要坚持一馆一策、一场一策，细化具体的防疫方案和措施，加强业务培训和实战演练，严格落实闭环管理要求，坚决切断各种可能的传播途径。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夯实防疫责任，做到守土尽责。冬奥筹办已经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各项筹办工作要紧抓不放，全面做好各项服务保障。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17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68次会议昨天召开，研究调度疫情防控工作。市委书记、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吉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市委副书记、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延坤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当前防控形势平稳向好，但是疫情防控这根弦任何时候都不能松，要持续坚持从严从紧要求，进一步压实防控责任，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巩固疫情防控成果。要全面落实尽返京管控措施，

2023年前，本市力争建成37座加氢站，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3000辆。2025年前，氢燃料电池汽车累计推广量突破10000辆。北京将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氢能产业城市与科技创新中心，合力构建氢能与燃料电池全产业链，着力打造区域协同辐射发展、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产业创新高地。 新闻广播消息，市住建委昨天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新建商品住房销售行为的通知，通知明确，新建商品房应设置交付样板间，样板间的装修装饰标准应做到和预售方案中所列的清单内容、购房合同约定的交付标准以及项目实际交房状况都保持一致。在交付样板间内还要布置公益样板区，交付样板间和公益样板区要至少保留到项目交付后3个月。通知要求，开发商在制作展板、沙盘、楼书、APP 软件等各类销售宣传材料时，项目范围内建筑物、构筑物、绿地景观、小区道路等比例关系应和规划许可总平面图一致，项目以外的展示内容应和现状保持一致，不得展示没有建设内容。项目内外可能对合同订立和房屋价格有重大影响的情况，尤其是涉及噪音、烟尘、污染、辐射、隐私、通风、采光、装修、丧葬等不利因素，要准确全面地向购房人公示。如果销售人员没有把不利因素告知购房人，并由购房人在购房合同中书面确认的，市区住建部门将责令开发企业限期整改，整改期间暂停网签。相关负责人表示，热销项目如果出现登记意向客户超过批准销售房源3倍的情况，开发商应采取公证摇号的方式。热销项目将优先面向符合本市限购政策的本市无房家庭、属地居民家庭、周边单位职工家庭，具体优先购买顺序和购房家庭条件由属地住建部门确定，并在项目预售方案中明确。 新闻广播消息，市发改委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北京市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就有关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方案聚焦5大方面，明确了意见中取消的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环节收费项目及其他类似名目费用，没有合法有效政策依据的，自今年3月1号起全都取消。对于政府定价管理的项目，制定完善成本监审和定价办法。对于实行市场调节的价格或者收费，严格规范经营者收费行为，严禁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实施垄断行为等。方案明确，到2025年清理规范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取得明显成效，科学、规范、透明的价格形成机制基本建立。 新闻广播消息，市医保局日前发布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范围的补充通知，通知明确，北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支付参保人员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探索用于支付参保人员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参加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支持购买本市补充医疗保险，不得用于公共卫生费用、体育健身或者养生保健消费等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的其他支出，通知自8月11号开始实施。市医保局强调，医保个人账户不是社保卡，社保卡只能本人实名使用。 新闻广播消息，受弱冷空气和偏南暖湿气流影响，本市昨天傍晚开始遭遇短时强降水，并伴有6到7级短时大风，市气象台相继发布大风蓝色和暴雨蓝色预警。 截至昨晚十点，全市平均降水量7.5毫米，全市最大降水量出现在石景山雕塑园，为91.7毫米。本周五之前，本市仍然处于偏南暖湿气流控制下，多降雨过程。明天下午到夜间，周四白天仍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出行请携带雨具，关注临近预报信息。 新闻广播消息，昨晚的降雨因为瞬时雨强大，北京排水集团运营范围内的预支东路、科峰桥、丰裕桥、南沙窝桥、五路居桥出现积水断路，排水集团第一时间进行处置，今天0点之前已经处置完毕，恢复交通。据介绍，昨晚9点，排水集团启动防汛二级响应，要求各单位按照防汛预案开展相关工作。截至昨晚10点，集团各雨水泵站运行正常，累计排蓄量10万立方米。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东城区正在利用前门南小顺胡同的存量空间，打造书香事业文化主题街区，书店和社交、服饰、茶文化、餐饮、酒店、戏剧等业态在这里融合。目前街区一期正在试运营，二期正在建设中，整体将于年底亮相。 昌平未来科学城正在搭建龙头企业加中小企业加服务平台的创新生态，到今年上半年，能源股作为未来科学城两大重点产业聚集区之一，已经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集结了330家企业，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生态，已经成为未来科学城的努力方向。 高考录取通知书陆续发放，新一批00后即将进入大学校园，曾经被80后、90后视为宝藏专业的法学、会计学，依然是00后的热门报考专业。淘宝教育事前发布的数据也显示，职业教育课程需求中，会计类、法考类课程最受欢迎。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峰、谭艳杰，播音员刘佳、于飞，感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1.6摄氏度。气象预报是，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朝阳一英语培训机构突然撤店，家长遭遇退费难。 我联系他们的销售老师要求退费，一直没有回复。 小区入住不到10年，楼体外墙墙皮2次脱落，没有人维修，居民担忧安全隐患。 掉下来以后呢，我们这业主就找物业，到现在都解决不了。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朝阳区双井桥附近的家长张女士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在一家名叫汉普森英语的培训机构给孩子报名上课，先后缴纳了2期学费，共计6万多元，但是第2期3万元的课还没来得及上，学校已经撤店失联，家长遭遇退费难。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的报道。 家长反映的这家英语培训机构位于朝阳区双井桥附近的富力双子座，对外称作汉普森英语，工商注册名称叫做北京汉普在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据家长介绍，在今年上半年已经联系不到这家机构的工作人员。 19年底报了第一个学年，今年年初又续报了一个学年，大概差不多6万吧。第一学年教的大概上了3个多月吧，续过的课一个课时都没有上过。 记者也来到位于富力双子座的汉普森英语门店探访，看到屋内堆满建筑垃圾，正在做拆除工作的师傅介绍，培训机构已经撤店。 不是汉普森吧？现在是属于业主的汉普森，早就撤了。